攻读若苏厄书，结论若苏厄的劝诫，第23章。以后上主使以色列人同四周敌人平安无事，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若苏厄已老上了年纪，便将全以色列人他们的长老首领判官和官长招来，对他们说，我已年老上了年纪，你们都亲眼见了上主你们的天主为了你们对所有的民族所做的一切，因为是上主你们的天主在替你们作战。你们看，我已用抽签方式将由约旦河起直至日落之处的大海之间所消灭和所剩下的各民族的土地，按照你们各支派都分给了你们做产业。上主你们的天主必将他们由你们面前赶走，使他们离开你们，叫你们承受他们的土地，一如上主你们的天主向你们所应许的。因此你们要更忠实谨守奉行梅瑟法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不可偏左偏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余的异族往来，不可提起他们的神明，不可指着他们起誓，不可侍奉那些神，也不可在他们面前跪拜。反之，你们应按照你们一直到今天所行的依附上主你们的天主，因为是上主从你们面前赶走了那些强大的异族，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抵抗你们。你们一人能赶走千人，是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照他所应许的亲自为你们作战。你们要尽心尽力爱慕上主你们的天主。如果你们背弃上主，依恋你们中间所剩余的异族，同他们结婚互相往来，你们就当知道上主你们的天主必不再从你们面前赶走这些异族，他们必将成为你们的罗网和陷阱，打你们腰的鞭子，扎你们眼的芒刺，直到你们从上主你们天主所赐给你们的这福地上全被消灭。看，我今天就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要一心一意地承认上主你们的天主应许赐福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已应验在你们身上，一句也没有落空。上主你们的天主对你们所应许的一切幸福怎样实现在你们身上，上主对你们所提出的灾祸也要怎样临于你们身上，直到将你们从上主你们天主所赐予你们的这福地上消灭。如果你们违反上主你们天主与你们订立的盟约，去侍奉敬拜其他的神，上主必向你们大发愤怒，使你们迅速从他所赐予你们的福地上消灭。